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她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为了辞职，我在人事处软磨硬泡。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仅仅死磨硬泡了半个月，事情便有了转机。那一天，人事处长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是很好，他挂着两个黑眼圈，腮帮子因为上火肿得鼓鼓的，模样像极了一只浣熊。这只浣熊把巨大的茶缸子捧在肚子上喝水，又咂巴了半天牙花子，还突然骂了一句。我还以为他想要把我轰出去呢，没想到，嘿，人事处长的脸上浮现出了一团滑稽的苦相，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说：小伙子，你光说你不容易，哎呀，你看我容易吗？啊，我大小也是个干部，却还得一天到晚的啊。他说到一半又不说了，我赶紧接上一句话啊：是您不容易，您不容易。哎呀，您日理万机呀。我哪是日理万机？我是一天到晚的被人搞。人事处长摆了摆手，却主动地把话题转到了我的事情上。其实你这种情况，厂子里虽然有规定，可是也不是没有变通的可能性啊！我立刻将腰弯得更低了，做洗耳恭听状。人事处长说：不就是50000块钱吗？文件上只规定了交钱的数目，又没有规定交钱的时限。现在买什么都可以分期付款，培养费为什么不能呢？你完全可以能交多少交多少，20000能不能凑出来？20000不行，10000也行啊。剩下的钱给厂里打一个借条，等你到外面赚到了钱再还上，不就行了吗？而且我还跟你交个底儿啊，我是每2年就要退了，厂子里的大部分领导干完下一届也不会连任，到时候新领导来了，乱七八糟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哪有功夫查你这点烂账啊？没准办公室一搬家，借条丢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是吧？规定不规定的，大家走个过场，是那个意思，不就行了吗？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恨不得真的要给他跪下。哎呦，我谢谢您，我代表我们家八辈祖宗谢谢您。哎呀，这八辈祖宗可不敢当。人事处长笑了笑，又感慨道：你看，谁都不较真儿，事情反而就好办， 不较真儿，那其实就是对别人的爱。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世界又怎么能不变成美好的人间呢？那一刻，我真心的觉得世界就是美好的人间。事不宜迟，我回去就把所有的积蓄都取出来了，又向同学借了一点，总算凑齐了10000块。到人事处打了借条，办了手续，办成了一个自由人。而人事处长的话也成不我欺，在中关村那边的公司上班以后，原单位从来没有再管我催过账要过钱。哎，他们很可能已经把那张借条给忘了。第一份工作给我留下的收获，最主要就是那份价值40000块钱的窃喜，此外还有一点小小的人生感悟啊。人哪，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适时的服软和博取同情，这是实现我们目标的快捷通道。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取暖，而不是同归于尽。像苗秀华那样的处事风格实在是太偏激，太不可取喽。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培养费可以打借条这件事情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呢？我们那个厂子很大，每年都有年轻人跳槽，单位又捏着大家的档案，临走的时候狠宰一刀，那是铁打的惯例啊。这真的是因为我那副楚楚动人可怜相打动了领导脆弱的心扉吗？但是以前的那些人里就没有一个可怜的，没有一个懂得装可怜的。直到2年后的某一天，我在一次数码产品订货会议上碰到了另一个跳槽出来的旧同事，才算真相大白。那位旧同事也痛骂了一番原单位，然后对我说：哎，哥们儿，还是你运气好，恰好赶上了那个节骨眼了。是吗？我赶上了什么节骨眼了？咦，你不知道啊，哥们儿，你提出离职的时候，恰巧是那个特别能战斗的苗秀华也在跟单位闹呢。我说，是因为人事处被苗秀华闹得自顾不暇，就没有心力再收拾我，高抬贵手放了我一马，是吗？旧同事说：哪有那么简单啊，当时一个上级领导的侄子想要调进咱们厂子，那小子还不是应届生，得专门给他申请一个用人指标。苗秀华跟人事处血战到底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给揭出来了，还给市人事局写10名举报信，控告厂里滥用引进名额，生生把那指标给弄黄了。可是领导的事情又不能不办，嘿，正好你要走，你的编制就空了出来，人事处就用这个编制把领导的侄子招了进来，相当于顶了你的班儿。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怕你不走呢，哪里还有管你要钱的道理呀？嘿，哦，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苗秀华把领导侄子的指标给战斗黄了，我还是得被单位扒一层皮。另外，明明是利用我的离职给关系户腾地方，人事处却还敲诈了我10000块钱，并且装出一副对我大恩大德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就连那点窃喜也烟消云散了。我眨巴眨巴眼睛说：这帮孙子也太孙子了。离开了厂子以后，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差强人意来形容。虽然想一想年轻时对自己夸下的海口，总有壮志未酬之感，但是通过付出比那些有门路的人多几倍的努力，我的收入 总算有了不小的提高，貌似能够混进体面人的堆里去了。在中关村那块地方，我先后又跳了两次槽，终于从本土小公司进入了一家跨国集团，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关系以后，我又痛下决心再次辞职，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网络工程公司，主营业务是给一些餐馆、写字楼铺设内部的局域网系统，还代理了几种后台管理软件的安装和维护。公司总共就七八个人，活紧的时候还得由我这个副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亲自扛着机箱扯着电缆上阵。不过应了那句话，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我想我有权利活得腰杆硬一点，理直气壮一点。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2007年的夏天，也就是来到北京摸爬滚打了整整10年之后，我终于买下了第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几乎耗尽了我的积蓄，还让我背上了沉重的贷款。但是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了。都说砸锅卖铁买房的人叫做房奴，但是签完购房合同的那一天，我心里却反而有了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楼梯还没有封顶呢，我就3天2头的开上公司的那辆破捷达，到小区工地外面转一圈，看着那噪音隆隆、飞沙漫天的景象，我百感交集地憧憬着，以后就要在这片热土上安居乐业、繁衍子嗣了。当然眼下还缺一个年貌相配的女青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我们那个小区并不大，一共只有3栋楼，都是15层，2栋是板楼，1栋是塔楼。板楼南北通透，早晚都有充足的阳光，而且建筑的利用率也更高。但是以我的财力，却只能屈居在塔楼里的一套80平米的小两居里。小区的位置呢，在五环以外，南接丽水桥，北临天通苑。在当时这儿并不算是多么好的地段，如果不开车的话，到城里办点事儿得倒上2-3趟车，恨不得路上就要消耗大半天。周边的配套设备也贫乏得很，什么商场啊、医院啊、学校啊，连影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售楼小姐承诺说啊，那一切都会有的。售楼小姐还用激光笔在沙盘上傲然地画出一道红线。你看，从这儿到这儿，将是北京最宽最长的绿化带，哈哈，天然氧吧。而此时此刻，天然氧吧还是一片废弃厂房和城中村。几起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都是在那片区域发生的。在望眼欲穿中，又过了将近1年，3栋高楼终于竣工了。为了回馈业主，开发商在交钥匙之前还举办了一个抽奖活动。1等奖是全套的家用电器，其余的奖项等而次之，从床上用品到微波炉、电饭煲都有，因为中奖率是100%。中奖那天，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到齐了，大家本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精神，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我观察了一下与会者的年龄构成，50-60岁的中老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这种30多岁的也有不少，其中很多女性 都带着孩子或者挺着大肚子，也就是说，我们的邻居将以过日子的人为主，我们的小区将来也会人气很旺，不像一些精装修的酒店公寓，住满了香艳无比、身份可疑的大美妞，也不像那些动辄300平米的豪宅。房子倒是卖出去了，可却一年到头空着，业主都不知道是什么来头的世外高人。在一片闹哄哄之中，那个很可能是从婚庆公司雇来的司仪说了一套吉利的片汤话，然后便由礼仪小姐抬上来一个大纸箱子，再有请地产公司的老总从中抽出了一个一等奖，5个2等奖，10个3等奖，剩下的就全是鼓励奖了。公司老总是个白白嫩嫩的中年人，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身材在中国的有钱人里还算保持得不错的了，起码穿西服的时候能够系上扣。他先是恭喜大家即将乔迁新居，又感谢大家选择了他的项目，最后便是保证此次抽奖一定公开公平，诚信第一，这也是他们公司历来做事的宗旨。尽管废话居多，但是大家听的时候还是专心致志，甚至有不少人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抽奖这种噱头从来都有这种效果，其蕴含的悬念往往比获奖本身更能够吸引人。我们看着公司老总颇为作秀地晃了晃手腕上的金表，就像电影慢动作一样，把胳膊往纸箱子里伸进去，再伸进去。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等等！”不光是台上的老总和工作人员，就连在场的全体业主都一下子愣住了。众人一起往会场的边缘看过去，目光落在一个女人身上，她50多岁的样子，黄脸上堆积着不少褶子，梳着革命老大姐式的短发，穿一件灰蓝相间的棉布运动服，整个人显得朴素极了，两只眼睛却放射出炯炯的金光。还是老总反应快：“这位女士，您有什么疑问吗？”“ 我对抽奖的方式有疑问。” 那个女人响亮地回答：“ 我觉得这里面有作弊的空间，你们可能把大奖分配给关系户了。据我所知，那些关系户买房的时候都拿到了远比我们一般人大得多的折扣，这时候再把大奖都包了圆了，那也太不公平了吧。” 那个女人把话说得这么直接，自然很让人下不来台。那个说话的老总的脸色登时僵住了，口气也有了点抢白的意味。“您怎么能够凭空这么说呢？给哪个顾客什么样的折扣，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政策，咱们在这儿先不说了。就说说抽奖吧。业主的房号都写在纸条上折好，箱子又不是透明的，我怎么可能作弊呢？”“ 退一步讲，我就是想作弊，我怎么做呢？难道我有特异功能？” 那个女人的回答却毫不含糊：“ 你们傻子呀，啊？要想作弊，容易得很。比如，你们可以把想抽中的那些房号的纸条事先放到冰箱里冻一冻，这时候手再伸进去，哪儿凉往哪儿摸，不就行了吗？” 老总白嫩的脸已经涨红了，随即又发了青：“ 您这不是阴谋论吗？请您不要捣乱好不好？”“ 阴谋论不阴谋论的，得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阴谋。” 那个女人继续大声地说着，又扫了一眼身旁的业主。 啊，也许我的确是冤枉你们了，可是我也有权利讲出自己的怀疑，对吧？按照我的思路，你们确实不能避免弄虚作假的嫌疑。我认为抽奖这事儿虽然不大，但是也得给在座的诸位一个交代。如果这件事儿都不能安心，那么住进来之后还有什么事儿能够安心呢？这个女人一搅局，会场里便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了，并且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竟然是支持她的。这一来是因为冰冻作弊法这个推测的确有一定的科学性，二来则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太太和贵气逼人的房地产公司老总之间，大家会下意识地支持前者，进而又有几个爱凑热闹的业主叫了起来。 哎，对呀、啊、对呀、啊，这位大姐说得对，说得对，对对对，要杜绝作弊，要公平。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都是花钱买房的，我们要公平。 一时间很有一呼百应的气势，这样一来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就真挂不住了，他气呼呼地退到一旁。 哎，我不抽了，我避免嫌疑行了吧？那您说这奖该怎么抽？早知道我就不应该举办这个活动了。 那个女人也真不含糊，索性噔噔噔地走上前台去，跨上台阶的时候，她的步伐甚至称得上是矫健，那一瞬间很不像50多岁的人。站在聚光灯下，她大声宣布， 奖还是要抽的，避免作弊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抽奖人是我们业主的自己人，不是开发商的人，那不就行了吗？我来在现场替大家选一个抽奖代表，你们说好不好？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我和苗秀华彼此相认，今后大家就是邻居了。然而在我准备收房的时候，苗秀华发现小区里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能战斗。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他又贪恋权力，热衷于斗争，缺乏现代管理能力，却不甘寂寞，让亲人都无法忍受。小说《特别能战斗》，10月31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